你别拿着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爸， 我明白了呢。 你还有点人情吗？你大叔把啥都给你了。 爷爷，走，咱们回家。 爷爷大叔，石头，给你大叔赔不是。 妈，我没错， 咱们走。 你个畜生，石 头，咱们走，走。 不是儿，铁是心 我爱石头。 哥， 那个手里头有活计的先收起来啊，先收起来。带小孩的，把孩子看好了啊。快点啊！ 哎， 你看看，人都到齐了没有？ 好了 啊！ 没了，你举手。没举手的到了。 今天上门不派饭，你跟着下掺和啥呀？ 去你妈！ 去你妈！ 行。静一静啊！我说今儿的会啊，挺重要啊，一锤定音。这个前一段啊，咱村的选举工作总的来说还不错啊。过去呀、啊，都是上边一提名，底下一举手。这回呀、啊，是让咱们大伙一块儿跟着掺和啊。这叫啥呀？这就叫 民主。 就你嘴快，你站着。所以呢，这就叫民主。这个民主来的可不容易，中央都立了法了。可是有些人呢，不珍惜这个民主，出现了买票的、卖票的啊。谁买的？谁卖的？我心里头清楚。你说你花钱买票，你能买到人家心吗？啊？你卖票，你的民主就那么不值钱？这叫啥呀？啊，这就叫 操蛋！ 我说你这张嘴可真快啊！ 我不是， 哎，行，这个下面呢，咱们就按照选举的程序，先由候选人发表演讲。咱村的候选人有谁呢？一是咱们的老村长白万成同志，还有李金福、修石头啊。哎，你们三个谁先说呀？ 我先说。 那好，万成啊，石头，你们俩先回避啊。这个下面呢，咱们就欢迎李金福演讲啊，大伙欢迎。 银杏村的父老乡亲们，老少爷们们，大爷大妈，哥们姐妹们，你们好啊！我讲话呢，啊，我讲话呢， 啊啊！ 我要是当了村主任呢，主要就是让大家伙落好处，得实惠。先把那个什么三提五桶这税那税的咱们全免喽，一个子儿都不交。 胡说，自古以来皇粮国税谁敢不交，他这是要造反呢。我可不能跟着你吃这个瓜瓣，我不选你了。 我选 四爷。 金福啊可是好人呐，有了钱可没忘了穷乡亲们呐。军服啊， 四爷， 我选你。哎、拿来 啥呀？ 十块钱呢？ 啥钱？ 不是投一票就给十块钱呢？ 四爷， 不早就给你了吗？ 那是上一次的，这回这不还有票呢吗？ 四爷， 不是还得给我十块钱呢？ 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票？啊！ 哎，大伙别听四爷的啊，他老糊涂了。 我老糊涂啊！我清楚着呢。头一票就给十块钱，你们不是也拿了金福的钱了吗？选金福， 我可没 要了。 还有谁啊？ 我看病的钱，金福一直没给我报。那天金福给我们钱，叫我们偷他的票。 金福，你花钱买选票， 这可是违法的呀！啊， 这不光我一个，还有呢？ 还有谁？ 邱石头， 不是你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 我血口喷人！ 我有凭有据。大红啊！啊！石头给过你钱吗？ 给过，前后两千都还你。 怎么样？啊？怎么样？这啊， 那是我儿子的学费，可给田贵，这别给钱。 那是折扫，那就是收买人心拉选票。 放你妈的狗臭屁！石头给我们钱是去年秋后，选举这码事儿还没影呢。 举报！ 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你这个候选人的资格应该…… 等，我弃权。 这个接下来啊，就由咱们的老村长白万成同志演讲啊，万成。 哎。 来，大伙儿都抽着啊，都抽着抽着抽着，那个有孩子带孩子那个吃两块糖啊，哎，那个，你反正这么说吧，我这个村干部带干部干的呢，也都30多年了。我刚开始当村干部的时候，那啥呀，咱们村的劳职那才3-4毛钱呢，啊，那时候不过年不过节，不来人不来且，哪家拿粮食换豆腐片，我都得说他，开大会我骂他不会过日子。那时候 老村长，那是过去， 那是过去， 是。按我说的呢，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年轻人啊，也都不爱听。你反这么说吧，啊，这么多年呢，我没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啊，哎，我还闹个疲劳。大伙儿看着办吧。 好了。这个下面呢，有邱石头演讲啊，石头 来了。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正好

说边担心锁了锁了烦儿锁娘儿锁满上街还是大柳儿锁满上街还是大柳儿锁 Yeah. 一座庄园。 说 跪在 刚才是马兰、夏成平演唱的黄梅戏《蓝桥会》，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